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九月八日，听桃李芬芳。 北京时间21点整。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女客人向我讲述了她通过国际相亲软件为自己相亲的几段故事。她为什么要用国际软件相亲？她能通过这种方式找到自己的意中人吗？ 我问你，你说什么是真实的爱？ 真实的爱，这个问题啊，是不是太宽泛了？您指的是哪种爱？爱情，还是母爱，还是更广大的一些？ 你就说说爱情吧，你觉得什么样的爱情才是真实的？ 这个嘛，您觉得呢？ 你觉得虚拟的网络上能找到真实的爱情吗？ 有可能，我就知道很多情侣夫妻都是通过网上认识的。虽然网络是虚拟的，但并不妨碍人们之间彼此表露真实的情感啊。当然了，网上也有很多情感诈骗的人，这个还得靠自己去判断。不过听您的意思，是不是也有喜欢的网友了？ 我确实在网上征过婚，不过我是在国际交友网站上征的。 国际交友网站，你想找个老外啊？ 其实也不一定非要找老外，嗨，甚至也不是为了真要结婚。 啊？那是为什么？ 我这么干呀，主要是因为好奇。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我就是想看看，两个陌生人到底该怎么才能产生感情。至于为什么在国际交友网站？主要是因为我曾经在德国留过学，也工作过一段时间，所以英语和德语是没有问题的。既然语言没问题了，那为何不把视野放大一点，在世界范围内找找看呢？ 也有道理。 而且我这个人情况比较特殊，估计放在国内，能接受我的人应该也不多吧。 情况特殊？怎么说？ 我在国外结过婚，后来离了。我现在带着儿子自己在深圳生活。你说我这种情况放到国内的相亲网站，能有几个敢搭理我？ 谁说离过婚有孩子的女性就不会有人喜欢了？也不要小看我们中国男人嘛。而且你这么漂亮又有气质，更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你太会聊天了。唉，国内的相亲网站我确实还没试过，不过啊，也不打算试了，因为就那个国际交友的网站就已经把我折腾得够呛了。 折腾？这么说是遇到骗子了？ 是不是骗子我自己也说不清。就说第一个追我的那个男人吧，他叫 Alex， 是个挪威人。他特别喜欢写信，而且问题特别多，什么你为什么单身呐？你的孩子多大？ 他哪门成绩比较好，你工作忙不忙啊，等等等等。 嚯，这问题是够多的。 不过他问我的同时呢，也会自我介绍，比如听说我做过老师之后，他说自己也教过中学物理，不过后来做了工程师，他的孩子是建筑设计师什么的。 哎，等等，他的孩子都是设计师了，这个 Alex 到底多大了？ 他呀都退休了。 啊？ 他还跟我说呢，说他在奥斯陆有三套房子，希望我能成为他们的女主人。 这个光说年龄就有点不靠谱了吧。 是啊，不过我也觉得如果聊着聊得很对路子，年龄也不算是个大问题，所以我还是很认真地给他的每封信每个问题都进行了回复，基本上是一周两封左右吧。 你也是够有耐心的。那书信交流的结果怎么样？觉得能达到灵魂的大和谐吗？ 我跟你说，这西方男人有个共同点，就算他不了解你，也能把你夸到天上去。不过那些形容词也都是大同小异，我在国外那么多年也算总结了一点经验，那就是和西方人交往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用对方能接受的方式准确地表达自己，因为一旦误会，语言沟通就是个问题，而且中国人往往都会急于澄清自己，对方就觉得你更奇怪了。反正呢，我就是按照这种方式不卑不亢地跟他写信交流了3个月左右吧。然后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了他发来的一条手机短信。 哦，他说什么？ 他说他已经到了香港，正在申请入境中国内地的签证，还说他迫不及待地想见到我，不过因为签证要等，所以他问我如果我有港澳通行证能不能马上去香港。他说他已经等不及把我搂在怀里了。 好家伙，这也太突然了吧。 是啊，我也吓了一跳，怎么不打招呼就来了。我问他来没来过中国，他说连亚洲他都是第一次来。说实话，当时看到他这么说我还挺感动的。你想啊，从挪威飞香港要10几个小时呢，他不远万里飞来见我，又那么大岁数了，就光说这身体上的辛苦也就够感人的了。不过当时我的通行证也过期了，所以也只能跑到罗湖桥那边去等他。结果我等了2天，又收到了他的一条短信，说他已经办好签证了，而且已经入境了，不过他想先去一趟广州，要先去见一个朋友。哦，他说那个朋友的时候用的代词是 she。 是个女的？ 是啊，我当时就突然明白了，自己也是太天真了，他不远万里飞过来，怎么可能只是为了见我一个人呢？就凭我们通了3个月的信，那些信也是不咸不淡的，这话说出来谁信呢？ 你的意思是？ 你还没明白吗？要是他大老远跑一趟，一口气能见3、4个或者更多的女网友呢，这才划算呢。 原来是这样，确实有道理。那这种人你还想见吗？ 见呐，干嘛不见，等见了看看感觉再说呗。所以我就给他回了条短信，说你在广州还有朋友啊，那祝你旅途愉快。其实发完信息后我还觉得这事儿越来越好玩了。 原来啊，你也是带着玩的心态相亲的呀。 我之前不是说了吗，我就是因为好奇才想试试网上相亲的呀，如果能碰上好的当然不错，碰不上也就算是一种人生体验了。我自己一个人带着儿子也能活得很好，女人又不是一定要找个老公才能活下去的。 心态不错。那最后你们见着了吗？ 大约3天后吧， Alex 告诉我他已经在深圳预定了一家连锁酒店，还让我当天下午去酒店门口等他，一起吃晚饭。我当时就觉得不太对劲儿了。 怎么了？ 因为他说的那个酒店是一家很廉价的连锁酒店，跟招待所没什么两样，一晚的房费都不超过100块。按说根据政策，这种酒店是没有资格接待外籍人员的，他怎么订到的呀？如果是中国人帮忙订的， 酒店前台就看不出来住的是个老外，匪夷所思。 确实很奇怪啊。那你去了吗？ 去了呀，结果我等了一个下午，他竟然没有出现。我发短信问他，结果他竟然再也没有回复过我。 再没回复？ 对呀，就这么人间蒸发了。 哎，这什么情况啊？也太奇怪了吧。 我也是彻底懵了，不过想想也觉得整件事儿太不靠谱了，那消失就消失吧。不过三个月后，我突然收到了一条短信，对方说他是 Alex 的朋友，他是想替 Alex 转告我，说上次没能见成面很遗憾，因为那天他带了一些特殊的文件，在火车站出站后就被警察带去问话了，所以没法联系上我，最后他还祝我幸福。 啊，不是，等等，特殊文件还被警察带走了，这个人他到底什么来路啊？ 跟你说呀，我看了短信眼睛都快瞪出来了，这都是什么情况啊？他是特工还是挪威的斯诺登啊？跟我相亲是不是就是个幌子，其实他是来执行秘密任务的？哎呦，我这脑洞立刻就开到天边了，然后我就窝在沙发上狂笑了半天，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你还笑？你不觉得后怕呀？ 怕什么呀，我又没损失什么。哦哦，要说损失也有，就是好奇心没能得到满足。他到底是什么人，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这就有点没意思了。 你这个心啊也真够大的。 哎哎，对了，我第二个相亲对象更有意思。 什么？出了这种事情你还敢相啊？ 多好玩啊，干嘛不敢。第二个啊，是个叫布鲁诺的德国人，他是个土耳其移民，也是一位工程师，是设计饮料设备的。 又是工程师啊？ 巧吧，我也分析过，怎么喜欢我的好多都是工程师啊，是不是我身上有种专门吸引科学工作者的神秘感啊？是不是太自恋了？不过当时我真是挺得意的，可就在我和这个布鲁诺通到第三封信的时候，就又觉得有点奇怪了。 又怎么了？ 他在信里说，如果我不喜欢他请直说，不要对他隐瞒什么。他还问我是不是真的在德国生活过，怎么证明？会讲德语也不能算证据，他还说希望我诚实点。 听这口气怎么有点像是审犯人啊？ 是啊，他那种语气跟之前谦谦君子的文风简直判若两人呢。我就又看了看我给他写过的信，也没发现哪里有不诚实的地方啊，我就给他回了封信。我跟他说，请你认真阅读我的信，里面没有任何对你的隐瞒与不尊重，我当然在德国生活过，如果你需要，我可以把在德国读书时的照片发给你，我并不是狡猾的无耻之徒。 那他回信了吗？ 第二天就回了，这次语气就平和多了，所以我以为这事儿就过去了，可以好好聊天了。结果嘿，他的下一封信又变了，他问我为什么不到两天我写出的信完全不一样，让我给出解释。 这都什么情况？ 我也懵了呀，我就给他截了张图，告诉他我给他写的信都是每周一封，没有连续两天写过信。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我觉得也是。结果三天后，我一口气收到了布努洛的三封邮件，一封情绪不错，全是对我的赞美之词，一封是转发的邮件，还有一封又是在质问我到底怎么回事的。我就用了整整一天时间研究他转给我的那封信，我这才发现那封信竟然用了我的名字、我的照片和我所有的个人信息，但这邮箱不是我的，显示的来约网站也不是我注册的那个交友网站。 也就是说，有人冒用你的名字在同时和布鲁诺通信。 就是这么回事儿。而且那个人一上来就让布鲁诺给钱，那封信以我的名义跟他说，觉得我们俩其实不合适了，因为你老出差，而且你还租房子住。那个人还直接问布鲁诺的月收入， 我的天哪，这也行啊？可是这个网站到底是怎么和布鲁诺联系上的呢？哎，难道他们能监控你的网上行为？这也太可怕了吧。 那倒没有，其实他们只是盗用了我的信息。那个布鲁诺后来给我回信说他也搞清楚了，原来他同时注册了两个交友网站，一个是我注册的那个，另一个就是那个盗用我信息的。那个网站一上来就要求布鲁诺缴费，否则连我的全名都看不到，所以布鲁诺就交了3个月的服务费。 哦，原来是这样。 而且这个离轨网站在中国打不开，他们就利用这一点偷偷放上了我的资料，骗他交费后，网站再以两个人不合适为理由和布鲁诺断交。 嘿，看来啊，这西方骗子也不少啊。 所以啊，布鲁诺特别感谢我，说他已经去告这家网站了，还希望这件事儿没给我留下阴影，希望能和我继续交流下去。唉，这事儿啊，真是让我哭笑不得。我成了人家赚钱的诱饵，自己竟然都不知道。因为这件事儿，我对网上征婚是彻底失去好奇心了。不过我看布鲁诺那么诚恳，也还是跟他通了一段时间的信，但也就通了半年多吧，他就再也没有回复过我了。我们之间的交往啊，就这么无疾而终啦。 哎呀，看起来网络相亲这种事儿啊，还是要慎重。 反正啊，我是再也不想干这种事儿了。 嗯，确实太危险了。 危险是一个，还有就是我发现我最初给自己定的目标根本没有达成啊。 那你最初的目标是？ 就是看看两个陌生人之间如何产生感情啊。我也反思过，难道是因为我没有以婚姻为出发点去相亲，所以才会遇到那么多奇葩的事儿？可如果真是以婚姻为出发点，那势必就会跟那个骗子网站一样，跟人家谈房子谈收入吧，那样岂不是更容易遇到骗子 啊？ 所以我只用了1年的相亲网站就退出了。经过这些事儿啊，我就发现我们现在的生活可以说是虚假和真实互相交替的，这既可以说是科技给人类带来的福音吧，但说实话也真是像一场噩梦。你不觉得我们现在生活的越来越紧张了吗？只是什么都有假的，连人脸都能作假。那我们怎么才能保证自己跳动的那颗心是红色的呢？唉，想想都觉得悲哀。现在我也只能保证自己的这颗心还是红的。 嗯，怪不得你一开始问我什么是真实的爱。你稍等，我觉得有一杯酒可以回答你的问题。 哦，好啊。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用甘味美思、甜味美思、杜宝内酒和橘子汁调和而成的。 这么多种酒啊，怪不得虽然乍看起来像是红酒，可仔细一看还挺醇厚的。嗯，口感也很丰富。哎，这杯酒就是你的答案，什么意思啊？ 这杯酒的名字叫做心灵之吻。首先呢，它鲜红的颜色象征着你刚才所说的红心。你说的没错，我们每个人的心都是红色的，可是在现在这个世界，太多的人忘记了自己的心本该拥有的颜色。至于你最开始提的问题，什么是真实的爱情，我想其实真实的爱应该是一种美，它包括美丽、美好、美德，而只有拥有这种美、表达出这种美的人，才配成为一个合格的伴侣，也才能拥有送上一个心灵之吻的能力。这比外在的拥抱和接吻重要得多。 心灵之吻啊，那就用这杯酒